第二十三章，柔软才是真正的强壮，武勇才是真正的有用。风连形体都没有，但是风可以将大树连根拔起，但是风却吹不断弯腰的小草。水滋养万物，但它从来就不要求回报。水只向低处流，从来就不同人家比高低。遇到有任何的障碍物，它都由旁边屈个圈过去，从来都不过问谁是谁非。水随顺世间一切，你将它放在什么样的容器里面，它就变成什么样的形状。但是滴水却可以穿石，当小雨滴汇流成大海的时候，任你是边个都好，你怎样都阻挡它不住，太阳点晒都晒不干它。这个时候柔软就变成了强壮。如果你寂寂无名，你就不会成为被人针对的对象。如果你身段柔软，谦虚卑下，你就不会成为被人攻击的对象。人怕出名，猪怕肥，凡事低调点，对我们只有好处，是没有坏处的。因为这样才不会遭人妒忌，才不会被人中伤。道家大圣人庄子住在一个镇上好多年，有一天他忽然间跟啲门生话：我哋要准备搬屋啦。门生话：点解啊？我哋喺度好好地，而且仲有好多人慕名而来，一切都好顺利啊，点解仲要搬屋呢？庄子话：冇错，就系因为我嘅名声渐渐传开咗，我哋先至要小心，喺我出名之前，快啲离开呢度，咁样先至唔会俾人毁谤我啦嘛。出咗名，人就会变得无晒隐私。你睇下嗰啲公众人物或者系明星，连喺间餐厅安安静静食餐饭嘅隐私权都冇噶。喺某个程度上，系真系几值得可怜嘅。人冇名嘅时候就想出名，出咗名后就变得想做呢样又唔系，想做嗰样又唔系，因为所有嘅眼睛都喺度及实你。喺呢个时候，你只会真正咁领悟到平凡真好啊！有一片柚木林入面的柚木，个个都生得又大又直，所有的柚木都成日嘲笑树林入面唯一一棵身上长满树瘤又歪歪斜斜的无名树。有一天，这片柚木林被一个木材工厂的老板买了下来，所有的柚木都被工人斩晒下来，送去工厂加工做成木材及各种的木制家具。只有这棵又丑又歪的无名树，反而因为它没有用而被留翻低了下来，因此保住了一条命仔。屋企有用，并唔系因为佢哋啲建筑材料或者墙壁，佢之所以可以住人，系因为佢中间冇用嘅部分。玻璃杯之所以有用，并唔系因为玻璃，系因为中间冇用嘅部分可以用嚟装水。所以如果你拒绝咗啲冇用嘅部分，嗰啲本来有用嘅部分都会跟住变得冇用噶。